江山人行，你们好，老梅，子东老师。这个最近听见点什么社会上的奇闻异事吗？ 不，听说你未婚先孕吗？ 我未婚先孕，一大堆孩子散落在民间了。这个很难说的，现在社会都是雷，那不郭政府都是雷吗？ 对呀、啊， 郭政府那个现在说那不是他的孩儿是吗？ 其实好像正式的这个报告还没出来，但是之前呢已经检调官就是说机会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孤家非常自信满满的说绝对不可能，因为孤老生前已经跟他们家人交代过了。我想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可是另外母女一对说他们拿来孤要开棺呢、啊，他甚至要求开棺， 要拿他的 DNA。 哎，他说他你给的 DNA 不充分呐、啊。 但是其实 你想这蛮惨的，一老人说为了这事，人家还要去要求开他的棺。 但是你看到那个女儿吗？就是他外传的那个私生女，啊、其实她跟孤仙。 不像是吧？ 我觉得挺像的。 哦，挺像的。 我真是觉得挺像的。哎、我那时候看，我吓一跳。我觉得挺像那个眼睛，那个眼睛特别的像。 我对这个事情细节不感兴趣，但是对他那句话，我上次讲我感兴趣。是男人就不要强究了。 对这个像不像这个问题啊，不能这瞎说，不是种族歧视一些段子。但是有个真实的事儿，你记得吗？去年还是前年啊，有一个就是两口子闹离婚了。 嗯， 就是因为就说结婚不久啊，老公就不干了，说哎，怎么这孩子这么黑呢？说这个孩子，怎么我老婆这么白？那孩子怎么这么黑呢？这肯定不是我孩子，闹离婚了。到最后，实际是这女的承认也晚了。这女的说：“这句老公啊，确实是你的孩子，因为我整了容了，我漂白了皮肤，他漂白皮肤，整个由于原来这个女的特别的黑。”你知道吗？所以看来这个孩子啊，他随妈的肤色了，所以看上去就黑。实际上她老公这事儿，但她老公后来又以这个理由 去告， 还是跟她告她，还是跟她离婚了。说行，那行，孩子是我的了，但是结婚的时候为什么隐瞒你漂白皮肤的事实？ 你之前不是还提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整容整了十几次，也是生下来小孩非常丑，奇丑无比，最后离婚还、男方还跟女方索赔100多万。 就这， 对对对，就这单案， 就这。哎，不过我跟你讲，我前两天听见一个更瘆人的事儿。我的这个发型师啊，给我讲一个他们这个发廊里，就在上个礼拜啊，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说什么呢？就在这个发廊里啊，大家如常在这弄头发工作，突然听见厕所里啊有小孩的哭声，哈哭。不是进门一看，他发现什么呢？到处找不见小孩啊，然后最后循声而去，厕所墙角的那个垃圾桶里打开一堆这个卫生纸，包着一个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婴儿，根本就不足月，你知道体重才一斤多， 然后不是要五斤？ 那这奇怪的，然后说这怎么回事啊？大家一问，他们这个发廊里啊，有一个帮工的小女孩，十几岁的那种外来的那个帮工的打工妹，这打工妹就说是我的，说你怎么生的？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生的。他去上厕所，就上厕所的时候就生了，生了之后他自己，你想这小女孩，她说我怕你们听见，万一不知道，我自己就在厕所里啊，用牙呀把脐带给咬断了，然后就把小孩扔垃圾桶里。后来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孩子的爸爸20岁，也是个不懂事的这个年轻人，这个然后这个孩子他一直就怀孕，就不知道就生下来，问题是他吃打胎药，可能这个。早产呢还是算什么？因为只有一两斤重，但是他会哭啊，他你说还活着。后来他们说大家伙怎么办呢？送医院，医院不收，哎，医院说那个说你看这个孩子反正也救不活，他问题他生下来他还是活的呀，所以说反正也救不活，而且这个 为什么说反正就救不活呢？他不可没有存活率这种机会。 不是他吃了打胎药啊，他下来的这个孩子根本就是一斤多，你想是个不成熟的，但是也会哭。那他们就说，这而且没爹没娘的，这医院说这我们可不敢要。最后这帮人说，咱弄哪儿去呢？最后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扔在一个屋村的门口，然后他们在旁边看着，白天扔门口，然后就有那居民看见，打电话报警，最后他们是看见 反正是给警察抱走了。 哎，这所以你回过头来你讲这个故事，我不断的在讲这个潇潇，你知道沈从文的小说潇潇吗？ 嗯， 对不对？是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我们以前就认为这个一定是很惨的，可是他小说写了一个蛮好的，还是过得去的一个结尾，并没有那个女的偷情以后并没有被人禁掉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中国历来虽然很落后很原始，但是自有一套应对的方法，有很多并不一定现代化的就会好。你讲的这个例子，现在我们很现代化的社会了，对不对？哇，这个故事很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那发型师就跟我讲，这法郎里发生这， 这女孩年纪还很小吧？ 十七八吧，对。 对。 她男朋友是，这孩子的爹是20岁。 其实，在台湾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小女孩才15岁而已，而且她根本就不知道她自己怀孕了，因为她就是身材微胖。那可能因为我不晓得，反正她就是怀孕了，然后也足月了，然后自己去上厕所，就是把小孩给生下来了。 你看，都是在厕所里生孩子。其实我估计这些小女孩她都傻到她根本她也不太懂，所以她都不知道是要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又要回说到这个家庭教育。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父母就是非常的避讳跟小朋友就是讨论这个有关于性方面的东西，就是觉得说哎不可以一味的禁止。但是因为现在小孩子生活上面吃了那么多的激素，可能这成熟期会比以前的我们可能要到17、18岁，哎，才开始有那种什么怀春啊，那种对男孩子会有开始有一点点感觉。 我们你到17、18岁才怀春呢、啊？ 那你几岁怀春？你不会12岁就怀春了？ 林黛玉才16岁吗？ 是够晚的。 我是比较 女孩，就是13、14岁嘛，就怀春了嘛。 哦，那我们这样的话，要把整个计划表再往前挪一点点。她可能12岁怀春的话，你是不是8岁你就要开始帮她做一些思想准备？ 没错。现在这个吃激素的嘛。 小孩都吃激素长大的呀。 但最新的中国的法律规定，和14岁以下的女孩子发生关系，不论怎么样情况下发生关系， 自愿非自愿， 当强奸论处。 哎，但是徐老师，香港人民已经开始反对这些法律了。你知道我现在在报纸上看到啊，这个调查很有意思。香港最近啊进行了，香港电台还是个挺正经的电台哈，就青少年性行为问题进行网上投票。3000多人，你看现在香港人的这个想法啊，就是说近50%人都认为，超过50%的人认为现在应该降低合法性交的年龄，目前的规定是16岁在香港，但是他们都认为啊应该再降低。然后另有超过30%半的人表示，即使未成年，但是我还是要以身试法与伴侣性交，也因为我要宣泄我的这个性欲嘛。人家有关的这个青少年专家也说了，说也不能让这个年轻人呢、啊、没有出路。你看光美就是说，现在啊卫生署性病诊所曾发现，年轻到14、15岁的女童以及11、12岁的男童被验出患有多种性病。 所以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子，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没有不让他们有任何的性行为，但是重点是你怎么样去避孕，怎么样的保护你自己的安全。 但是刚才讲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在法律规定这个是非法的话、 嗯、 你就根本不能做任何这方面的宣传、因为你明白没有，如果说16岁以下所有都是非法的话，那你去教一个15岁的人来怎么避孕，你等于教人家怎么贩毒了。 嗯，这东西光美，你真是，你这个17、18岁你晚熟，我们的苦你是不知道的，那是很难受的。那个实际上 还有在那里扮苦了，你吃了多少肯塔基啊？你11、12岁就犯错了吗？ 我天赋异禀啊，我先是13、14岁的时候就那个有这个想法啊。 但你是对同学还是对老师呢？ 对的，只要是女的就行啊。就思春嘛，就是说人的这个性萌动啊，他15、16岁其实是他这个火力正旺的时候，但是偏偏法律这一切压制你不允许。你看这次香港青少年的这个就选择，就人有性欲，这没什么可以讳言的。 嗯， 然后就是说你没满16岁，你认为应该怎么办？那么调查出来的结果，36%的人认为我甭管你那么多，我就是要通过这个男女的性行为来满足我的欲望。只有这个20%的人就说啊，说我不能以身试法，那我就自卫吧。还有大概是，你看选择强忍着的占3%， 只有3%的群众有觉悟，说这事儿是吧？既然不好，我就忍着。你说，就可见民意啊，这方面。 香港的民意复杂的很，这段时间还有关于刚交的年龄，又是整天整天的，你们没看到啊？ 徐老师一整一个就是。 终审法院推翻了下面的一个案件。就是说18到20岁中间这个男性，他们结果现在就说嘛，要不能有性别歧视嘛，就不能歧视同性恋的这个行为。哎，你们好好研究，报纸整天看半天。 萌，就是萌。对，导演说要去广告了。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要法律啊。 再给你们公布一组数字，就说明我不是会阴会道，这个问题很严重。厕所里生下了很多小孩，十几岁的少女，这是个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每年的流产人数当中，未婚流产占54%。 哦，哎，一半。嗯， 对，其中18岁以下的青春期少女要占到人流总量的1/3。哇，18岁以下做人流的占到总的这1/3。然后很多少女怀孕之后偷偷到一个这个小诊所，这里边就有一个老医生就讲嘛，说是我在那儿坐诊呢，然后在正经医院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就说有没有那个验孕的那个试纸，你知道吗？徐老师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广美知道吗？ 知道， 验过啊，就是有那种 你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吧？ 对，我理解 你，反正我们没验过， 舔一下还是怎么着，就是试纸，跟这大夫就要，这大夫就给了他一个试纸，这小女孩走了，然后大概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另一个少女披头散发，满脸红光，不是满脸红光，就满脸通红，哇就跑进来说，我同学不行了，我同学大出血啊，后来就叫那个医生去。那这个医生很奇怪，那医生去了之后一看，正是上午来要试纸的那个， 就是那个 小女孩。原来这小女孩是要了这个试纸啊，回去一验自己怀孕了， 太乱了， 怀孕了就不敢去大医院，于是找那个江湖小诊所。你说现在那个害人的，很多那个打胎药， 对， 吃了之后吧，下午马上就坐在跟那儿大出血，只有他那女同学陪着，女同学吓傻了，这跑医院才去叫大夫，好不容易啊才救回一条命来。 以前是怕组织，以前哈，20年前哈，要是你一个女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要是去打胎的话，那你就是说终身犯错误的，算一个很大。现在这种不大算了，但我想现在的压力就来自于家庭，来自于社会舆论，就他根本不敢让他父母知道有这么回事，所以就自己乱来，对不对？照理说现在社会不会惩罚这样。 徐老师甭说那么多，您就有女儿，您能不能现身说法？就是您是这么非常现代文明的这个人士了。对自己女儿到什么年龄该让她知道一些什么样的性知识，这事儿是你管的还是师母管的？ 她妈妈管的 、 是你， 我就管学费之类的事情。我就管学费。 你看你本身也有点问题。 你跟师母讨论这个问题吗？ 这个是我说实在话，也许我女儿都看我这个节目。 嗯， 这说实在话是我跟我女儿现在我最关键的问题了，我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了。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我能做的是怎么样呢？就是尽量让他去好的学校，就是所谓好的学校，其实不一定好的学校就是说能学到多少东西，哪怕学费贵一点，或者就是希望他周围的人，就同学之间 都是那属于 你能够遇到好的人， 3%的那个人就是忍着的是吗？ 糟糕，现在的3%， 就所以贵族 比较 嘛， 比较理性一点嘛， 3%， 对，就比较理性一点处理嘛。但这种问题呢， 你作为大学教授，为什么你不能跟自己的女儿大大方方的谈 谈 这个问题？ 谈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你总不能谈到有些东西你没法谈的嘛。你这个那个父女之间比较难，母女之间比较容易嘛。 但是你跟师母有没有研究要怎么样？ 当然我们整天研究啊，开玩笑。据说父亲是比较着急的，他们说在这些问题上，母亲哈，因为他自己有过经验，他教女儿会比较，父亲是带有嫉妒成分，你知道，而且父亲眼睛里看出来的男的都蛮坏的， 对，女儿 这看了就是觉得要 你明白没有？ 没错， 所以这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 女儿是父亲的情人，这里边的阴暗心理也是有的， 像 有一种保护的一种，但是这个你也没办法，但你也可以看到社会在发展。 而且有些时候啊，你是有父亲在身边的，你知道我现在还发现有些问题啊，很麻烦， 麻烦 在 现在不在身边， 这个不是打工的社会，你可以进一个好点的学校，你知道很多时候广大的这个叫弱势群体吧。就很多农村少女现在就出来打工 打拼， 你知道更多的是他们，你都不知道。前两年总理不还关心这个什么吗？民工的这个性问题吗？实际上有很多打工妹，她也年龄很小。你像有一个湖南籍的打工妹，就在广东发生的事情嘛，就是跟打工仔也没有避孕措施，她也不懂，就怀了孕，男朋友就不见了。一般他们这种就流动性很大，不见了还要生，你就想想，哎，我觉得怎么能让。甭管对不对，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这样生孩子哈？她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肚子疼，然后呢就去找那江湖医生找打胎药吃，吃了之后觉得更疼了，然后就上厕所发现就见红了，然后这女的还挺有决心，说我绝不能生在厕所里，于是顶着寒风啊走了3个小时，终于走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建筑工地上，把孩子生了下来，然后旁边。有一个什么清洁工啊什么的看见了，在旁边给他升起一堆火，给他烤火取暖。你说现在还有这么生孩子的？王梅，你在这方面有什么？ 我当然是属于那3%的那种人， 强忍的，忍到18岁。 哦，我不晓得，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社会问题，但是真的你。衍生很多出社会很多问题，因为像台湾前一段时间又发现了很多在贩卖，因为现在台湾贩卖所谓的事后丸，也就是所谓的 事后的避孕药， 对，事后的避孕药，其实现在台湾 科学上是可以做到， 是有的，现在已经有合法上市，但是在台湾是非法贩卖，所以你在非法贩卖的情况之下，这个真真假假就很难判断了。那我觉得如果与其你要用法律去禁止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是不愿意。当然，其实女孩子堕胎是对女孩子身体很不好，就算说你没有把小孩， 对心灵也很大， 对心灵是一个很大伤害，对身体也是一个很大伤害。他们说，其实你堕一个胎跟生一个小孩子的那个损伤程度，对一个女孩子的损伤程度是基本是一模一样的。你还要坐月子的，但是你都偷偷摸摸的堕胎，你还敢光明正大的坐月子吗？ 所以避孕要趁早，是吧？ 是，我觉得事前的工作会比你做事后来做补救会好很多。 而且咱们说的主要是咱们还是大人，咱出这种事儿好办的，是吧？这朋友 发生过一样，你那天带那个女孩去医院里，你带她去医院里看那个医生背后怎么说你。最近美国有个片子拍企鹅的，很感动，就是那个啊，就很感动。结果现在那个他们的共和党啊，就用这个片子来宣传，就是反堕胎，就是对美国的民主党就说你看。连动物都这样对待自己的下一代，人类怎么能够？因为美国他们共和的保守的就是说，不要说是科学的，就再科学再健康的也不能堕胎，对不对？当然他带出来其他的很多 事。对，那不能堕胎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很有问题啊。 对， 你像这个，我还看一个香港小孩，就前两年在香港也是著名的那个新闻啊，中午啊，那是香港的中午，就中学生，小女孩，她主要是她不懂。他不懂，你设身处地替他想想，也是父母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呢，他在厕所里帮当孩子就生下来了，生下来之后连着脐带，他们家住22楼，你想他那种张皇无措之态啊，直接从厕所窗户里就扔下去了。 哎呦， 你说这该不该这个教育啊？该不该这个让他们事先得明白这些事儿？而且我觉得人家有些地方，你像说长春是首个今年331嘛，凤凰的台庆那一天嘛，这个长春首个少女救助中心成立，就专门对未婚少女的意外怀孕行为提供医学帮助。少女如果发生了没有防护的性交事件，对不对另说着哈，但如果已经造成这个后果了，可以马上到这个中心来。 对， 这个中心会帮你处理，就你说这事后避孕丸这之类的。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王美，这个你这个女方意见得多说说这种事儿。 还没什么经验。 你是如何避免了在你的青春期发生这种事件的？ 事前 对广美说，我主要是事前也避，事后也避。 我想怎么讲啊？我用比较开放的态度去让，就是我必须，我不会，我没有偷偷摸摸的交男朋友。我对我父亲看我哪一个男朋友都不顺眼，每一个都不喜欢。但是就是说我必须让你接受说，说对我有男朋友，对我有男朋友，对那。 希望我女儿将来向你学习。 是，然后就是说，所有我做的所有事情，我都要让她知道。也就是说，哎，万一真的哪天出事了， 大家一起， 我需要要有人在我后面帮我撑腰。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 我告诉我让我爸妈知道，哎，有男朋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而且很正常，很合理，对不对？ 是，虽然我 前提是你十五六岁的时候不会找男朋友。 我没有，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想法。 那你说现在社会上很多十五六岁女孩子，她找。他是找了， 但是 他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十五六岁找了，他的父母亲其实也应该、 就是、我还是要告诉我爸，十八岁找男朋友跟十五岁找男朋友，你都是找男朋友了，都要让你爸爸妈妈知道。我刚才就讲了，你把时间表往前挪嘛。那个我爸十八岁的时候，我爸开始满头白发出来，因为我十八岁交了男朋友。但对我那现在的小孩，你十五六岁，你真的交男朋友，你应该让你爸妈知道的呀。 真知道就黄了。那这事儿还就成不了了。 那要是是一个悲剧，那早黄掉避免也是好事。 结果只能使他虚伪啊，他。